1978年12月22日，临近圣诞节嘅日子，年仅9岁嘅扎科特洛娃被发现溺毙喺一条河之中，佢腹部受过严重嘅刀伤。有人报称，切格提罗可能系真凶，因为见过佢同女死者喺街上面搭讪，仲带过佢去自己屋企。不过后嚟警方并冇拘捕切格提罗，反而拉咗另外一个曾经犯过奸杀罪嘅即犯。最终在女死者家属的压力之下，这个即犯还被处死。就是这样，侥幸的切格提罗得以逍遥法外，继续四处寻找他下一个灵魂。 哇，这个似乎呢又是一宗冤案来的、似乎啊、似乎。因为呢就说应该怎么说呢，当时呢就不知道 是不是冤案，大家都觉得梗系你做啦，你都做开噶啦、之前都系咁强奸另外一个女仔先入狱噶嘛，咁今次入埋你数系好正常嘅，即系佢哋觉得系好合理，同埋啲家属咧，因为太过愤慨啊、所以咧令到当局咧都有压力啊，要将呢个人咧就处死。因为我又觉得真系几离奇，即系家属咁啊愤慨嘅，自不然系噶啦。咁但系冇理由因为家属愤慨而可以将一个人无端端即系送去刑场啩？ 喂，咁但系当其时都系1978年嘅呢、這个即系。烏克蘭的地方都不是很先進的，還是一些共產的國家等等那些嘛，即當時可能社會不同我們現在 所想的法治社會、具規模的法治精神等等，可能很多東西都是求求其的。你想想那些即警方方面，即為什麼不是再細查那個原本很有可疑的 Chikatilo 呢，跟著就找了另外一個即犯呢，叫做 因为要做很多事情， 就将它搞定了， 因为要做很多事情， 快快脆脆交代了。而 且因为这个切格提罗当时他又没有说有什么的、不好的记录嘛、你捉了他回来又要查餐死，而且可能他们都不是说十分有信心是不是真的他做的，当时他都是人说见到他、就是跟那个女仔谈过偈咁样。 其实他是最可疑的，因为呢反而那个即最后被无辜即打入狱，甚至去到執行死刑那个无辜的犯，其实他真的没人见到他跟那个女仔有什么任何的接触的。只不过纯粹可能即是即是现在我这个详细资料就没有，但可能有的话都是入埋他数，同埋可能有些资料都是假的，有些证据。因为反而这个切格提罗真的有人证见到他跟这个女仔是在即案发之前的时间一起，其实他是最可疑的嘛。 还有就因为都还有一个所谓的环境证供的，就是说有一间屋，有一间屋呢就是切格提罗买的、就说呢其实在他间屋附近的雪地那里就找到一些血迹。 是的，所以其实在在都好呢，都是即是切格提罗的嫌疑性是很大的， 但都是雪地而已，不是在间屋里面找到。 所以但是都是啊，你当时在找即证据的嘛，你当然从一些蛛丝马迹继续去追下去嘛，但是很明显啊，即警方可能即为了匆匆即结案呢，了事呢，即平息这个民愤呢，就找了一个即犯呢就顶了这条罪了。 最重要是升职加薪。 那我不知道，但那个即犯是无辜的，老实说他犯过一次案，不代表他即一世都犯过嘛，跟着还要被人家包埋。 所以有些人反对死刑就是可以拿这些案件出来做一个例子。 即有机会有一天可以翻案嘛。 那是咯。是话 是 这样说的， 但是有一天没有。即是想想现在讲的是1978年到切格提罗真的被人家捉到重视定罪的时候，已经是去到九几年。咁嗰个即犯就算系即系可以翻案，都可能系十几廿年之后都惨啦。 咁啊嗱，其实呢个切格提罗咧，佢当年咧1978年佢系几多岁咧？佢当年咧已经系42岁。 系啦，因为佢系1936年嘅10月16日出世嘅吓。 即系42岁就开始。 佢40几岁先嚟犯案做咩啫？中年危机喎。 不过头先你都话啦，系咪40几岁开始啊？系咪之前已经？即有做過是沒有人知道、或者他自己不認呢，但是很肯定這單呢就是完全 是他一手做出來的，因為他後來被警方拘捕之後他就認了。 其實我反而覺得真的有些懷疑他是不是42歲才開始這樣做，因為這一單為什麼會成為了第一單認為他第一個殺害的受害者呢，原因是有記錄的嘛，即曾經在78年的時候警方是拘捕過他，懷疑過他，甚至是打算控告他，但後來他沒有事的嘛，所以警方去找回資料的時候就可能會順勢推到當這單第一單一個起步。 咁啊，設計鐵籠可能其實自己都唔記得啦，咁啊照應咯，應片單都係冇意思噶啦。 其實係幾特別噶，因為一般連環殺手咧嘅 profile 咧，其實一般都係十幾廿歲嘅開始嘅，真係嘅，好少話四十幾歲。 咁但係我哋要睇下佢即係佢後生啲嘅時年代，究竟佢做緊啲乜嘢咧？佢身處緊咩環境咧？ 定 係 壓抑咗四十幾年先至嚟嘅爆發咧？即係嗰個殺人嘅因子。 咁啊，真係得佢先知啦。咁但係即係俾我哋咁樣睇表面嘅證據，就四十幾歲先係開始第一次嘅殺人咧，及後仲連續咁殺咗十幾年咧，比較少見一啲啦。 係，咁後屘佢都供認翻啦。其實佢當時咧就喺街上面咧見到呢一個咧叫做你係咪編咗個名俾佢㗎？係 扎科特洛娃。 扎科特洛娃 係呢、 okay, 個名係真 係。扎科特洛娃 OK，扎科特洛娃咧就原來佢當日咧即係呢個12月22號，即係實際上就係聖誕節前兩日啫。咁佢咧就本來咧就係翻緊屋企嘅喺學校放學嘅時候。 又得九歲嘅小朋友嚟啫。 跟住咧，佢就遇上呢個 Chiquitino，然之後 Chiquitino 咧就同佢講話：我俾啲香口膠你食啊，請你食嘢啊咁樣。然之後咧就嬲咗佢去佢自己嗰間舊屋仔嗰度嘅。咁入到去嘅時候咧，佢就咧好忍唔住咁咧，就將呢個小女孩咧就係壓咗喺地下嗰度啦。咁然之後咧就將佢咧係除曬佢啲衫。 佢當其時想意圖去性侵犯呢個小女孩 嘅 話， 係啦。咁佢就撳住佢嘅上臂啦。咁就壓住佢嘅頸啦，然之後咧就冚住佢隻眼啊，唔俾佢望到佢做啲乜嘅。咁佢實際係做乜咧？佢就係想去強姦佢。但係咧，佢發現咧，咁我哋今日題目都提咗啦，就係呢個原來係完全唔掂嘅，不舉嘅，係搞唔到嘅佢。 其實呢樣嘢咧，其實佢自己係知嘅，因為冇理由佢唔知啦，係咪先？即係呢，佢唔係佢第一次不舉啊嘛。即係佢其實都知道嘅，咁但係佢依然想去強姦呢個女人，即係呢個小朋友。其實他是想試一下自己行不行，是 不是？或者他真的很衝動 想做，就不知道是不是試了。他當時 最終都是失敗的，他是不成功的。 他不成功，但他接著他就嘗試拿他的手去撩他，即去插入他陰道， 非禮他 啦。當然那個女生當然會反抗，你無端端這樣搞他，是不是？他很害怕，大聲地呼叫。然後呢在這個掙扎之間，他就將這個女生整死了。 在他腹部那裡連刺三刀，都很兇狠。 他用刀就將他在 腹部那裡就將他插了。然後呢他就將他的屍體呢，又話佢當時原來未死得曬喎，咁啊仲有少少呼吸噶，咁啊掉咗落去個河嗰度嘅，即係個當時咧就好多，即係嗰啲河咧其實就已經結曬冰，唔係結冰，即係可能係即係好凍啦。總之，咁跟住佢就將佢咧就掉咗落去，咁唔死，即係本來唔死都死得啦，咁樣掉落去， 冇錯啦，好多 死咗， 冇錯。咁但係最詭異嘅一件事咧，就係當佢殺呢個女仔，即係喺佢腹部連刺三刀，去意圖即係殺呢個女仔嘅時候咧，佢竟然喺呢個時候咧是獲得了性高潮。 是啊，他覺得很嗨， 是很奇怪的這件事。即是他的性高潮是完全不是來自這個性行為的，是來自殺人那一下。這個感受，這件事呢，也都是影響到他將來做成為一個連環殺手，即是很大的一個原因來的。 即是他的性高潮來自殺人。 是的，是這件事是很奇怪，只可以說是，即是我想都不知道怎樣解釋了，醫學上面。因為其實他不能夠撥起這件事， 不舉這件事呢，其實呢就都發生了很久了。我們一會再詳細講一下，因為本身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也都已經有家室了。但是即是他為什麼會突然間會可能他以前是未試過的，這件事是未試過原來這樣可以得到一個性興奮的。但是經過了這一次之後，那就閉家伙 了。同埋呢，話就話閉家伙，但是呢他就真的死好命啊！有個女人咧就對佢好好啊，嗰個就係佢老婆啦。老婆咧就同警方講咧：，喂，唔係喎，我老公喺呢個事發嘅時候，成晚陪住我哋嘅喎，咁又點會走咗去殺人呢？冇可能。 但係即係因為始終都係咁啦，嗰個你老婆嚟噶嘛，你嘅口供啊，即係都唔會好計嘅啫，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你。 但 係 警方真係冇去再追查落去咯，可能信咗佢咯。 當其時警方都流流地啊，因為其實即係根本上就唔會信一個至親嘅人所講嗰啲不在場證據等等啊嘛。 咁然之後你就可以去屈一個即係無辜嘅人喎，即係咁都得嘅喎。 咁只可以話係當其時嘅警方只係即係揾樣易啲嘅嘢嚟做咯。 唉，垃圾。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很离谱，即是可以这么儿戏，这样 是啊， 那 也是 人命就这么交代， 也都是这些阴差阳错就造就了他将来成为一个连环杀手。 是，当时就是1978年、其实他本身呢他当时的职业是什么呢？教书，为人师表的，走去 殺人的會、嗯啊、那殺人都不奇怪，那有老師殺人的， 那時候未有 WeChat、啊、那些呢老師即溝不到學生， 但是、究竟或者學校會不會覺得很驚訝的呢，這個人突然變成一個殺人犯，但當時當然不知道啦、嗯、大家都不知道、嗯、這件事真的跟他有關、啊 嗯、但是當時 他成為這個疑犯，我想在學校來說都很轟動的啦，因為一個老師竟然成為一個即殺一個小女孩奸殺一個小女孩的疑犯，都很大件事， 是但是呢他由於當時實在是沒有被人家拉到啦、嗯、他都繼續做這個老師，直到他81年呢、嗯就俾人哋話説係俾人哋炒嘅嚇，咁啊跟住先轉咗工就做一啲即係藍領 工人咁樣， 藍領嘅工作、嗯嗯、就係咁樣啦嚇。咁、啊、但係話説咧，即係嗱，當然而家我哋講嘅嘢就係佢俾人拉咗呢、這個傳奇天奴俾人拉咗之後咧，佢即係供認翻佢曾經犯案嘅過程同埋心態啦。如果唔係我哋都唔知啦。咁、佢其實都係講翻話，即係頭先你所講啦，就係話佢透過呢、這、一個。第一次的初體驗呢， 殺人 他發現原來是真的很high的、嗯、high到去到1981年即是他轉了做藍領之後、嗯相隔都三年 了，都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了他就食髓之味了，今次呢他就看中了第二個的、獵物啦， 也都是一個女仔， 但年紀大很多， 大少少就17歲的， 17歲、哦嗯、剛才那個9歲 可能他即第一次的時候9歲，他就因為 他都害怕嘛，他要找一個即弱者去對付他自己都不知道會怎麼做，第二次可能他信心大了，就即係睇下啲即係比較吸引啲啦，起碼即係個外貌成熟啲嘅女仔，17歲嘅女仔啦，佢都照落手。嗰、那個女仔就叫特卡琴科啊。 呢個女仔其實個學生嚟嘅，就啱啱咧即係喺圖書館嗰度行出嚟嘅。咁跟住咧，佢就溜佢撩佢，係發生性行為。 嗯。咁但係嗰個女仔似乎又即係有半自愿喎。 係咯，點解咧？ 可能錢問題啦。 咁究竟當時有冇即係一個金錢嘅交易咧、還是即係貪你靚仔咁樣？即係 應該都唔會啦，因為嗰個都四十零歲嘅叔叔嚟㗎啦。 咁同埋當咁四十零歲叔叔都可以有男人味嘅、嗯，但係當時你咁樣跟一個男人走咗去個森林嗰度、嗯，即係去發生呢個性行為，咁基本上即係陌生人嚟㗎嘛，完全係嘛，咁、啊、都係一個好大嘅危險嚟㗎喎。 咁、如果佢真係自愿咁樣跟人行嘅、去嘅話，相信佢都唔係第一次做類似嘅行為㗎啦。 不過我記得以前我哋講過一啲連環殺手咧，他们就会是、透过这个顺风车、即接载那些、 很多时都是， 但他们通常看中的是妓女、啊那些啦因为他们根本本身就是可以说随便或者他们戒心是少一点、都是很容易即以身犯险那些，但这个女仔似乎都是一个即正经女仔、或者是一个即学生 很小的 小女17岁、她都即走了去森林跟她去发生这个行为，当中是什么原因呢、都即是无从稽考 了，无论什么原因，即是他真的不幸运了，遇着个杀人狂魔 当然他没有想过他有杀人狂魔先跟着他，然后他结果是被人家就是打，即是他因为这样说这个男的傳奇天奴就想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呢，跟着发现 也是失败的， 他不得了，女仔就想走，跟着他就生气，即是觉得他看他不起、跟着他就进而就强奸他，还有、结果就是即是盖着口不让他喊，然后跟着就碾死了他、然後再找刀呢就是不斷刺他， 他甚至用刀啦用牙齒和樹枝呢是去破壞他毀壞他的屍體樣，即是有一個 毀滅的衝動在這 裡，還有他就將他的一樣將他的乳頭是咬了出來的，咁啊，同埋即係話佢當時係食咗啦，咁佢自己話佢食咗啦，咁跟住佢咧就喺佢個屍體上面咧就係射精咁樣嘅，咁跟住佢就話咁樣啦，佢嚟就發覺就嚇好嗨，因為今次佢真係得到一個快感啊、因為佢之前佢殺嗰個九歲嘅女仔咧，佢純粹殺，即係佢冇佢有冇射精㗎嗰次？ 都有㗎，都有㗎，一樣。佢得到一個性高潮㗎、都係有嘅，不過都係來自佢殺人嗰下，就唔係來自一個真正嘅性行為啦。今次都係，咁佢連續兩次咧。都做了差不多的事，亦都得到同樣的感覺，咁啊上曬癮啦。 係，咁佢更加認定咧，原來咧呢條路咧就係佢要行嘅路嚟噶啦，即係佢就係要去殺人啦，嚇咁啊，然之後就係要喺佢對方嘅身上咧，就係得到呢、這個即係性高潮啦。咁亦都係即係初頭咧，其實佢都係揀女性為主嘅，同埋都係年輕嘅女性啦。咁啊，頭先講到1981年啦，跟住第三個咧就1982年嘅，咁啊相隔咧都幾個月嘅啫，其實。9個月左右、他又看中了另外一個獵物、 咁今次係點樣咧？佢咧原來咧首先交代少少先，因為佢嗰份工咧就可以俾佢咧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嘅。咁所以咧佢有好多嘅機會咧，就係去唔同嘅地方揾獵物，咁啊跟住又可以走得甩啦，人哋都唔知道你喺邊度嚟噶嘛。咁啊跟住佢唔，總之唔係一個固定嘅地方嗰度去殺人啦。咁跟住佢今次咧就睇中咗一個13歲嘅女仔，個名叫做 白若克。 白若克，咁佢咧就呢、這個女仔有粒墨喺個額頭嗰度。 我哋睇到張相啦， 係啦。咁佢咧就話佢當時咧，因為佢本來等緊，因為雪嘅天奴咧就等緊巴士，咁啊等到咧好唔耐煩，咁佢行啦，行下周圍睇下有冇啲啱心水嘅獵物，咁啱咧就俾佢遇到咧呢個白若克啊，跟住咧佢就咧直情咧就喺呢個叢林附近咧就將佢捉咗入去嘅叢林嗰度，跟住真係夾生捉咗入去嘅。 咁明呢個女仔就係唔想跟佢行噶啦。 係啦，咁同埋佢咧原來咧隨身咧就帶住刀啊，咁啊都好似之前一樣啦，就係、是、即係又係想發生性行為，跟住發覺唔掂嘅時候就係吉死對方啦。 即係已經成為咗一個模式啦，成件事都係永遠喺街見到一個獵物之後就捉住佢，或者係引誘佢去一啲僻靜嘅地方啊、叢林等等。 即係佢自愿就最好啦，唔自愿就揀粗嚟啦。 即係點無論點都去啲咁僻靜地方，然之後都係想發生性行為，都係失敗。失敗之後咧，佢又老羞成怒就殺咗對方。 同埋咧，其實佢係行動升級咗噶，變本加厲噶。因為咧，佢好似呢一具屍體咧，其實係俾佢刺咗成40多下噶。咁啊，呢個係所謂即係嗰啲叫做 overact 咗嘅嘢啦，即係好多連環殺手都係 瘋狂咗啦。 係啦，即係其實你要可能一刀、兩刀、三刀已經刺死咗。 即係我相信亦都係因為佢喺殺人嗰個過程啊、落刀啊等等啊，即係佢點樣毀壞對方嘅屍體啊等等嗰啲情況之下，令佢得到嗰種興奮。 係咁啊，今次咧佢有另外一個手法咧，就呈現咗出嚟啦。佢係將呢一個女屍咧嗰個眼咧係刮咗出嚟嘅。咁話説咧，佢當時咧即係佢自己承認翻，就話佢個心態就係覺得有啲迷信嘅，即係意味嘅意味 咁啊嘛， 係啊，即係唔想俾佢翻嚟報仇。 同埋通常嗰、那個即係受害者個眼神，可能即係仍然係望住你噶嘛。咁其實嗰個兇手自己都驚一驚嘅，即係覺得好似俾人哋望到啊，俾人發現，俾人哋及住咁樣，即係個感覺好慘。但係佢就即係好恐怖啊，就挖咗人哋嘅眼出嚟咁樣。 咦？咁佢其實個心都幾怯嘅喎。 咁啊，正常都會怯嘅，即係佢雖然係第三次啊，最少係第三次佢殺人啦，但係始終係即係喺啲空曠嘅環境，又唔知道有冇人見到佢，又唔知道有冇差人喺附近，即係喺即係一個又緊張又興奮嘅心態之下咧去犯案嘅。 係咁。但是呢今次呢當然也不是最後一次啦，因為講緊1982年 三個，這個第三個，剛才我們講過他最後殺了多少人，起碼53個人， 哇，半百啊大佬， 是啦， 所以呢其實在這個特別呢最嚴重是83、84年啦，8990啦，咁上下啦，勁多嗰時係瘋狂殺人，完全去到咧係失控嘅狀態。 最重要咧就係佢殺人嘅即係對象咧，已經係唔單止係一啲後生女咯，後生嘅小朋友，即係年紀細嘅男仔，或者係即係啲青年嘅男仔，佢一樣照殺。即係話嗱，我哋再一次肯定佢嗰種性興奮同埋嗰種即係快感咧，並唔係來自嗰個性行為，係來自殺人嗰下。佢於是乎發覺其實男仔一樣對佢嚟講冇問題。但是呢有一件事奇怪，就是雖然他的興奮是來自那個即殺人那一下，很奇怪這件事，但是他揀個獵物的時候應該都會有一個即吸引力的嘛，即你會覺得那個女仔吸引你，或者有個性的吸引力啦，令到你會覺得找他做對象嘛。但是後來很奇怪，他發展到對著一個譬如9歲的男仔、7歲的男仔，最小的那個7歲而已，一個男仔他都有這個衝動，所以即係開始越嚟越即係嗰個心情越同埋嗰個內裏個諗法越嚟越變態，越嚟越複雜喎！真係 係其實已經係非人化噶咯，我覺得係即係唔係當一個人係去即係借一樣嘢去滿足佢自己嘅 欲望。係完全因為想殺人，即係已經係隨手邊個 OK 就殺。 即係好似屯門色魔最初咪話又係揀好似咩嗰時啲報紙話揀好似張敏咁嘅樣啊，又話咩要長頭髮，好似佢初戀女友啊，揀下揀下咧，最後就殺咗個屋村師奶，啱啱打完牌嘅，翻屋企50多歲嘅，佢又啱嘅，跟住仲殺埋人添，奸殺埋。 咁但係始終都係即係局限於女性咁嘅，當然啦，屯門色魔都係殺咗4個啦，咁個數量方面係少過， 都局限女性啦， 少過呢個連環殺手好多。咁但係即係你諗下，你由嗰、那個即係專揀女性、專揀後生女，去到變咗揀細路仔、男仔嘅話，嗰、那個心態嘅轉變咧係好難想象。 佢品種係好繁多咯，即係除咗我計過佢，除咗老人家咯，即係佢冇搞50、60歲嗰啲之外啦， 係亦都話即係好壯年嗰啲都冇嘅，通常都係20多歲最敏噶啦，最盡噶啦， 係咯，10多20歲最多啊，係咯， 係啦。 咁係咪嗰啲容易落手啊，或者點啊，或者嗰啲，因為佢話 即係容易引誘啲都係嘅。 因為有資料就話咧，其實佢哋好多咧係嗰啲離家出走啊嗰啲咧，即係周街流浪。 係啦係啦。 咁或者需要錢、啊。 即係我哋叫做街童嗰啲一嗰類，係容易即係控制。只不過我覺得即係佢個行兇對象咧，我哋都會理解到佢點樣揾翻嚟嘅。但係問題係男同女佢都 OK 咧，呢下就係、是、即係幾特別下幾怪。 哇！非常之恐怖啊！咁啊，就之前睇到話有一個俄羅斯啊。啱啱前幾年啊，有一個就哇，又係好變態嘅。佢、好似破咗佢紀錄添啊！你頭先五十幾啊嘛，嗰、個好似叫亞歷山大係咪咧？佢就六十幾啊。 咁啊， 佢話咧，佢殺人嘅目的咧係想儲滿一個西洋棋盤啊，即係六十四、六十四啊。即係佢好似殺咗六十一，即係仲爭幾個咁樣。即係佢有個目標嘅，有個 task 叫完成嘅。即係佢覺得啊咁樣咧好過癮啊！即係完全係一種樂趣嚟嘅殺人。 咁但係即係每個人成為一個連環殺手都有一個不同嘅原因啦，亦都可能喺個心裏邊諗緊啲唔同嘅嘢嘅。咁而家阿朱吉之羅就好明顯係佢想得到嘅佢嘅興奮啦，得到佢嘅滿足感啦。因為其實佢喺佢嘅人生當中咧，其實都係一個失敗者嘅身份，一個失敗者嘅感覺嘅，係充斥喺佢人生當中。 聽聞童年幾悲慘喎、 啊！這個童年悲慘好似梗嘅喎，即係好似係所有嗰、那個 好少話幸福愉快咁樣成長咁樣，然之後變咗連環殺手。 好似曾經有一個我哋唔記得咗我有 case 嗰、那個 達馬咯， 係啦，個 達馬比較 達馬其實咧都係表面上好似係 OK， 但係實際上咪 OK。上次我哋都分析過啦，佢未必個童年真係咁好啊，只係佢以為咁樣係好，或者喺佢口中講出嚟好，其實原來佢都係一個唔係太。理想的家庭的環境即成長的，但係總言之呢咁，而其他的很多我哋見到連環殺手都是即係一定是受虐待的細個嗰陣，即係一定是受到即係角色的虐待啦，或者好悲慘的童年啦等等，受到人欺負啦、睇小啦等等啊。 係咪咧？佢究竟是點樣成長嘅咧？咁我呢間翻嚟咧要講翻即係佢一啲成長背景啦，同埋佢最後的下場是點啊？好嘛，唔好行開。 Andrei Chikatilo 出生于1936年的乌克兰，适逢当地进入大饥荒的时代，甚至去到人食人的地步。他妈妈曾经跟他说，失踪的哥哥就是被人捉了去吃。Chikatilo 童年充满着动荡不安，随时会目睹人类伤残的场面，而他的家庭也都充满着暴力，妈妈一些就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虐待他。据专家分析，一个这样的童年容易令人长大之后难以同人建立正常的关系，对人类缺乏应有的同理心。而另一方面，切克提鲁少年的时代在性方面也都不可以正常地发展，有严重的阳痿，后来有了太太都是靠另类方法传宗接代。就是这样活了四十年之后，心理异常的切克提鲁终于一发不可收拾，透过杀人找回自己的尊严和快感，令自己可以繼續存活在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很悲慘呢、這個童年 童年悲慘我們預料了，因為剛才都說過很多即連環殺手他們的童年都是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或者有些慘況在這裡，才令到他們將來的心理、心態是出現一些扭曲的變化的嘛。 是上次我們講哪一單呢，就是入了阿媽數突然時間忘記了，记唔记得？ 日本嗰个咯， 日本 系嗰、那个即系 秋叶原， 秋叶原杀手啦， 记唔记得？ 因为佢阿妈就系一个非常严厉嘅妈啦，对于佢读书啊，所有嘅行为都系即系好高嘅要求啦。但其实就唔系点样虐待佢，即系都冇乜话，即系少少体罚啦。即系我哋细个都唔少噶啦，都唔算叫虐待噶。 唔系嗰个咩啊？心理上 心理上 严重啊， 比较严。即系其实我咁样谂翻，香港好多虎妈都系咁噶，大佬要求佢读书好劲啊，即系考名校啊，即系要考得高分啊， 随时领嘢噶啦，嗰啲 大把噶。即系咁，但系咧就即系 大把還大把啦，咁啱遇著影響到嗰個人嘅一生咧，就你都可能估唔到嘅。 係咯，你話即係寫錯一個字要拆咗佢，從頭再寫過咁樣成篇咁樣。 嗱，咁但係睇翻呢個Cicatillo咧，就其實佢嘅童年，你話係咪好悲慘咧？又唔算，因為佢喺出生嘅時代喺個年代咧，就喺一個共產主義社會裏邊啦。咁啊，當然都係窮啲噶啦，嚇嗰啲環境，即係都係 大饑荒。 係啦，大饑荒嗰啲係梗噶啦嚇，成日都出現嘅。咁啊，父母都係做農民啦，就唔係好有錢啦。咁稍微有啲特別嘅就係佢即係夜晚嘅時候，經常細個時候都會瀨尿。係啊，咁呢個其實好多小朋友都會嘅。咁但係因為佢瀨尿之後咧，佢阿媽就次次都打鑊勁嘅嗰啲嚇，鬧得幾金。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又唔算話好出奇嘅，好多情況都會有啦。你知細路仔嗰啲年代啊，父母都係用打啊鬧啊嚟到即係教噶嘛嚇。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咪特別受到虐待咧，唔算嘅。反而即係有一件事咧，就係因為佢爸爸咧就都曾經參軍啦，喺戰爭嘅時期啊。咁但係佢參軍之後咧，就係被人俘虜咗嘅。被敵軍俘虜咗。咁及後咧，其實咁被敵軍俘虜咗，其實都可能會成為一個英雄啊嘛，係咪先？咁但係及後佢爸爸即係被釋放之後，翻翻去祖家咧，就反而冇俾人視作係英雄，反而話視作佢係一個叛徒喎，因為話就話佢向納粹嗰方面咧投降啊，即係話佢係染仔衰仔，即係點解要投降嗰啲咁樣。咁反而咧就令到佢哋即係呢個係蒙一家咧就蒙受到啲陰影啊，即係可能即係個都睇佢唔起啊，覺得佢啊點解佢屋企人係咁嘅 background 等等，亦都直接咧有個説法就影響到。將來呢去到考大學的時候呢 都受到影響， 為什麼考不入呢？即好像即考警察查三代，可能即查到你老豆原來 背景不好， 可能是一個叛徒，即出賣國家，即是有人說你喂，卒之就令到他入不到大學。但這個就不知道是否真的那麼直接影響，因為跟他的成績都有關係的。 是，但他成績是挺優異的，據聞。 但因為他是讀的就是這個俄語和這個俄國的文學樣、 啊、有個說法，因為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內向的、就是、小朋友，他基本上就用很多時间去睇书、其实 你感觉到即系佢呢个童年又冇乜嘢啊，都好正常啊，中意睇书又唔系中意去沟女啊吓、啊、吸毒啊嗰啲咁样。 就系反而佢唔系好中意沟女啊嗰啲，就真系有啲唔正常。因为吸毒就难啲啊，喺嗰啲环境应该你想吸毒都难吓、啊，都唔知去边度揾。咁但系即系好似冇咗一啲正常嘅生活，好似即系比较即系收埋，而家叫宅男啦吓，嗰阵时就叫比较文静啲。咁但系当然咁每个人嘅性格唔同啦，佢就系中意睇书多啲啦，所以及后佢会选择读嘅大学。嘅學科咧，都係即係俄語同埋俄國文學嗰啲比較文靜啲嘅一啲科目啦。 係咁啊，講到佢嗰、那個即係異性嘅即係社交生活嗰度啦，即係呢個愛情生活啦，唔好講愛情嘅正常嘅啲性嘅關係咧、即係都欠缺啊。 喂，係啊，都可以話欠缺，但係佢第一次啊，叫做一個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叫真正嘅性行為咧，喺佢發生喺佢17歲嘅時候，其實嗰陣時都係一件好怪嘅事。 係， 我覺得呢件事同佢日後去殺人同埋佢會發覺殺人之後係取得一個性嘅快感嗰樣嘢咧，係有一啲直接嘅關聯。係，咁話説就係佢17歲嘅時候，佢本身一個好怕醜嘅人啦。咁佢識咗一個小朋友，那個小朋友咧就11歲嘅妹妹嚟嘅啫，就係佢個妹嘅朋友嚟嘅。係，即係佢親生個妹嘅一個朋友，11歲嘅啫，好細個。咁佢當其時係17歲，咁有一次佢哋兩個就即係呢個Cicatillo 同埋呢個小朋友11歲嘅女仔咧，就喺屋企個可能玩打交嗰啲啊。咁啊話曬男仔又大個啲啊，即係好冇有力咧，就擁咗個小朋友落地下。咁大家喺度掙扎當中啊，可能打交當中咧，佢竟然咧啊，唔知邊個講嘅，就話佢得到一次性高潮，亦都係佢第一次嘅性高潮。 係，我諗係佢自己同警方， 即 係 為佢自己復述啦，係嘛？ 去點講？好似回報翻自己嘅心理狀 態。因為呢樣嘢應該都冇人知啦，嗰、那個女仔都唔知啦，係嘛？細五細個唔識啦。 呢啲得兩樣嘢嘅啫，一係就心理學家去分析，分析呢個人嘅 psychological profile。 咁有分析嘅、但係呢件事嘅發生都係 就佢自己 啫，係咪？冇其他人知啦。 因為佢自白咯。 咁、但係你都可以見到其實佢從咁細個嘅時候咧，即係佢個社交方面就可能即係比較文靜啲，但係不至於話好差，但係都係唔係冇乜朋友噶啦。因為佢原來咧，其實好細個嘅時候咧，佢自己自述咧就話佢發現佢自己有呢個叫做勃起功能障礙，即係不舉啦。但係好細個，好似十幾歲啫。咁呢個情況就好不尋常啦。同埋喺咁，於是乎佢自己個人可能亦都因為頭先我講佢嗰個屋企嘅背景啊等等嘅問題咧，令到佢喺社交方面係有啲障礙，同埋好多時候有啲自我憎恨嘅一個性格喺度。可能就成日覺得自己點解我都唔得嘅咧？點解我人哋做到我做唔到啊？即係有啲好唔滿意，但係又冇辦法。咁嘅情況喺度，即係令到佢性格係有啲即係收埋。 咁基本上條路就係林國雲條路嚟嘅喎。 啊，有少少似噶，真系。 基本上同同出一辙噶，啲心态都系、即系扭曲晒啦。咁但系林国云啊就。喂，唔好话结婚啦，即系拖都未拍啦，咁就已经系。 但佢本身好似冇乜兴趣。 连环杀人啦， 因为林国人本身就话，好似对女性咧就唔系太有兴趣嘅。 唔系佢唔知点样去同佢哋建立正常嘅社交关系嘅。 佢纯粹有个好奇，但系佢对性又唔系好有兴趣咁嘅。 嗯， 即系个说法嚟。 我谂系唔可以有，唔可以发展一个正常嘅性关系啫。即系我谂唔系话冇兴趣，就系佢唔知点样去开始啊，同埋即系一去去到即系要奸尸咁样啦。咁啊，呢一个其实Chucatillo 佢都係一樣，其實佢咧就係話即係佢可能比林國雲當然係好啲嘅，都係因為佢後屘佢都有結婚嘅，佢有結婚嘅，即係佢冇拍拖冇正常性關係，但係佢一嚟就結婚啦，就去到27歲嘅時候咧， 即係1963年嘅時候佢就結婚，但係佢呢個結婚咧看似好正常啦，因為佢咧結婚嘅對象都係佢個妹嘅朋友嚟喎，大家睇翻頭先第一次我講佢17歲嘅時候同一個11歲嘅妹妹喺打交當中而得到佢嘅性高潮，都咁奇怪嘅事咧。都是他妹妹的同學來的朋友來的，那合後他結婚的對象都是他妹妹的朋友，相信不是同一個人、而後來他們婚後其實也在1965年就生了個女兒，4年之後就生了兒子，有一仔一女，一女一仔，這樣就湊個好字，看似是很正常的，但是剛才是我們說了他其實不舉的嘛，難道他在結婚之後好回來、 又沒有人工受孕的， 是的，那時候沒有，而且在這麼落後的地方也沒可能進行這個事，他們是用什麼方法令到即他能夠即妻子能夠懷孕呢，還生了兩個小朋友呢，很奇怪的。 他自己的複述就說他們夫妻間的性生活其實很少，我相信也不是很得添，但是呢原來他們當他們同意了，因為他們想有 BB 之後呢，他們用什麼方法呢，就是將一些可能射精之後呢，就將用手指將那些精液呢就推入去他太太的陰道裡面、就令到他受孕。 咦，其實他很想要小朋友， 他很想要小朋友，但這個方法能夠成功比較奇怪嘛，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 很入 那些一來那個 飲桶推入 去死的嘛，那些精子會死的等等嘛，但原來可以的，不知道是不是那邊、就是、天寒地凍呢，即可以保存得好一點，所以就沒辦法，即不會那麼快死，即你還有可以慢慢游，你知道你個距個精子嘅距離咧係成個大海咁遠噶嘛，遊到去呢個卵子嗰度。咁但係如果你係啦，個距離咁遠咧，就佢用手咁樣推入去又得。 可能佢哋有啲土法咧，你點知啫？ 佢呢個土法已經係非常之土噶啦，但係唔好理咁多。佢真係生到一個女同一個仔嚇，咁啊看似係一個即係頗為正常嘅家庭㗎，係咪先？佢有職業啦，有佢自己嘅仔女啦，有太太，咁似乎係唔錯嘅喺嗰時個生活 OK 啊咁樣嘅。 但係呢一個即係要小朋友係即係佢太太要求啊，定係佢自己都想咧？真係我唔係好明啊，因為其實佢。他有个这样的家庭之后呢，不是代表他所有东西正常化、心理正常化、他其实一直都很辛苦，他是很压抑的、 他那时候的心理呢就即当然都不会突然间变得好翻，但是至于你说他要的仔女是哪个的主意呢，我就这个当然没有资料显示到，但我觉得其实都会是即係擔心別人哋講噶嘛，即係你知道當其時，如果你結咗婚之後又冇辦法有仔女嘅話咧，即係可能好多閒言閒語。 哦，係咩？佢會擔心呢樣嘢咩？ 可能佢都會擔心，因為佢都要睇下其他人點睇佢。譬如佢爸爸係俾人話係一個國家嘅叛徒嘅話，對佢都影響好大噶嘛。咁而且佢太太亦都當然會想有小朋友啦。當其時嘅人都諗思想好簡單，都會諗係即係結咗婚要生仔咁樣啊嘛，好正常啦。咁於是乎佢但係用到呢個方法，最後都成功到，咁亦都即係天意啦，都俾到佢一對仔女咁樣嘅。 咁27歲結婚，咁啊當佢30多歲又開始有小朋友啦。但去到42歲就要殺人啦。 咁喺期間發生咗啲咩事咧？嚇？ 定係佢一直就話好壓抑自己咧？嗱，佢跟住話教書嘅咪。咁但係教書期間咧，其實咧原來咧都俾人告佢即係唔係真係告，而係即係俾學校啦、非議啦，即係話呢個老師咧係唔係咁正常啊？因為咧佢有一啲似乎係去非禮一啲女學生嘅性騷擾嘅行為。 冇錯。 咁、但係最終亦都俾學校就係算係開除咗嘅。 係啊，咁於是乎連嗰個教職都冇辦法，完全係做即係唔可以去其他學校揾做翻翻個教職添啊！即係好明顯佢即係。那件事應該不是很小事的，因為可能他甚至乎就算不是正式，當然沒有正式能夠起訴他啦，但是他這個、被辭職、等等呢，可能都影響到他在同區、同一個國家裏面都找不到另一個教職， 咁啊，好明顯咧，佢應該會揾翻，想揾翻同一樣嘅工作噶嘛，但係佢都揾唔到，佢要轉咗去咧做呢個工廠裏邊咧去揾第二類嘅職位去做。咁從此佢就冇再教書啦。咁我諗呢件事咧對佢係有一個影響噶，而且亦都有一個説法咧，就係話佢個人即係咪個性格嘅問題咧、可能比較懦弱或者唔係好識點樣去同人相處啦。咁本身做老師呢個職業咧都要好好嘅表達噶嘛，其實亦都係一個心理啊，要點樣同啲學生相處到啊，點樣令到佢哋信服你啊，點樣可以教授到你嘅知識俾佢哋，都係一個技巧嚟噶嘛。似乎佢喺呢方面嘅技巧麻麻地，因為佢自己嘅自述咧就話佢啲學生咧成日玩佢嘅、即係可能唔係好尊重佢嘅、即係可能會覺得呢個 Sir 冇料啊，或者之類啦，或者覺得呢個 Sir 好恰啊，就恰下佢咁樣。其實佢對呢方面咧好介意，佢覺得佢自己好失敗，點解我做一個 Sir 一啲權力都冇？ 點解個啲學生都唔驚我，或者唔會尊重我嘅咧？其實呢件事對佢咧個心理都係潛伏咗一個影響嘅。 咁嗰陣時嗱，佢做緊教師時候殺人啦，咁跟住開除咗之後，佢又繼續殺啦。咁即係佢其實有兩段時期係殺得好緊要噶嘛，即係八三八四啊，跟住去到九零啊、九一咁，八九九零啊咁啦。咁其實佢殺人嗰、那個即係模式咧，咁大致上都係話即係引誘一啲少男少女啊， 尤其是嗰啲無家可歸嘅少年啊、少女咁樣， 引誘佢哋去到一啲森林嗰度，咁然之後咧就。少男，我相信佢唔係話想發生性關係啦，或者少女，即係女性方面咧，佢就即係想嘗試可唔可以去侵犯佢哋。咁然之後咧，最終咧佢都會係用刀去刺死佢哋啦。 其實我有懷疑過一點，頭先我哋就講話點解佢咁奇會及後去到發展到即係七歲嘅男仔、九歲嘅男仔嗰啲少年都會搞咧？點解會即係個傾向好似變咗去男性都搞？我有諗一樣嘢，就係佢會唔會懷疑緊自己係同性戀者？於是乎佢覺得喺女性嘅身上，佢完全冇辦法即係有正常嘅性行為發生過，甚至同個妻子都係咁樣。 但我知道佢其後咧，佢係即係個庭度發癲啦，一間講啦，即係其實佢喺庭上都大聲即係疾呼話自己咧唔係同性戀者，或者可能俾人話佢都係有即係雙性戀嘅傾向咁樣啦。佢自己否認嘅。 但我懷疑佢自己當其時都係一個好迷茫嘅階段，佢自己都唔知道， 即係對性嗰種好奇啦， 同埋從來都冇辦法成功，佢會懷疑。是不是自己有另一個傾向呢？如果我對住一個男人的話，會不會就能夠有即真實的性行為做到呢？但我相信都是不行、 不是、但是這樣，因為他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即向著 男性是射精那樣東西、但是呢資料顯示呢，他無論男也好女也好，他都會剔走他們那個的性器官、即包括 男仔他就會拿走他們的脷嗰條脷，即係唔脷，你脷即係其實有種好似想同佢有個親密接觸嘅感覺啦， 接吻咁嘅感覺。 係啦，咁同埋連佢哋嘅即係下體咧、陽具咧，佢都係會切走咗嘅。即係咁，佢其實都係好似好，即係好似女嘅佢嚇，女佢就會拎走子宮啊，同埋嗰個乳頭啊，佢即係似乎對嗰個性咧有極度嘅一種迷戀、 同埋亦都係一個即係特別嘅感覺嚟嘅，即係呢啲係一啲神秘啲感覺啦，唔係即係你。在外表能夠看到的眼耳口鼻、手腳那些，即是可能是一個比較神秘的東西，對他來說是有個 潛力，好像林國人那些一樣，為什麼你要即割走對方的子宮、乳房等等。 不過後來我覺得他開始殺人無道，而且他是完全呢麻木了，即好像越玩越大，因為試過呢、他有一些受害者呢，他是呢用鋸鋸了他們的腳下來，就即保存住樣啦、也都試過就是將一個女仔的面啦，整塊面呢就即割了下來樣啦、器官眼耳口鼻， 達馬 即係好似點講啊！即係去到一個好瘋狂嘅地步啦，即係完全都控制唔到自己噶啦。 即係越講越多嗰啲連環殺手咧，其實佢哋好多共通點嘅，佢哋做嘅嘢都好多好相似嘅嘢啊。 係，即係越試就越大膽。 係因為其實我覺得係佢哋不斷嘗試，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即係。總之 殺人的體驗， 殺人的方式啦，處理屍體的方法啦，他們是逐樣逐樣去試咁樣。咁而呢一個 Chikatilo 咧就犀利啦，有50多宗，即係有排佢試啦，咩都試暈啦。 同埋耐咗咧，你即係本身做開嗰樣嘢，你開始有厭倦啊嘛，會係 即係做做下東頭都試下做其他節目。 梗 係㗎， 一定㗎，呢個正常㗎嘛。所以要休息一個月咯，每三個月要休息一個月。 即係你休息一個月就重新又想再做東頭啦。哦，原來係咁嘅。 就係咁啦，去插下電咁樣。 嗱，咁佢都好似你咁嘅，佢有休息，但係佢休息完之後都係繼續殺人嘅喎。即係佢有時有一段時間可能係因為風聲緊定係咩咧？有時因為實在太陽呢件事殺幾十個人咧，喺每隔一段時間咧，政府可能有個新官上任咧，即係新嘅調查嘅警務人員咧上任嘅話咧，就會成日重新去檢查過呢單案，因為呢單案太矚目啦嘛。如果能夠成功破案嘅話，都是一個功勞嚟噶嘛，功績嚟噶嘛。 頭先我哋開頭咧話佢曾經有兩次 范官妃呢，咁第一次讲咗啦，就佢七八年嘅时候呢，就俾人哋怀疑佢呢就係杀女童嘅疑凶啦。 冇错，但係好彩俾第搵第二个人顶咗，嗰人仲判咗死刑添，阴公。 係啦，有人顶咗佢罪啦，即係呀。咁跟住呢第二次呢，其实去到八十年代初呢，佢有一次呢就被警察抓到嘅又，咁跟住咧，警察咧就都有懷疑過啊，呢條友係咪真係會唔會係即係同呢啲咁嘅連環即係兇殺案有關啊？即係諗住翻去的佢翻去調查啦。咁跟住咧就發現佢個袋裡面咧就有刀啊，同埋繩啊，所以先懷疑佢啦。咁但係跟住咧就點解最後咧都唔可以因為咁而即係 charge 佢，同埋即係 stop 咗佢所有嘅呢啲咁嘅暴行咧，而只係咧告佢呢一個那些叫偷竊罪、就只是坐了幾個月監呢，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當時呢其實在他身上就抽了一些血液、來到去做一個鑑證、因為有些屍體身上有一些精液留在，但你知道以前的 DNA、只是驗血 液 血型的主要 是 是是那些精液裡面就驗到那個疑犯的血型就是 AB 型、但是這個 Chiquitino 他那個血液抽出嚟嘅時候咧，就話佢係 A 型，咁佢嗰個係 AB 嘛，你 A 咪唔啱啦，唔 match 啦，咁咪冇辦法 charge 到佢咯。咁後屘先發覺咧，原來咧係一場嘅即係誤會啊，嚇、因為對佢嚟講，佢真係好著數，因為原來佢係咧一種叫做非分泌型啊，即係喺個比喺血型嘅分析上面咧，佢就係一種叫非分泌型，咁佢係比較少有嘅，即係喺即係人類裏面咧係比較少有嘅呢種。 但係佢好似兩成人會有咁嘅現象， 兩成都唔少喎，可能我同你試下過嚟。 係嘛？ 咁咧就話其實咧佢係點樣嘅咧？即係話呢一種人咧，你從佢正常嘅一啲譬如口水啊。精液啊，或者是汗啊，你抽那些出来去验，你未必验到那个正确的血型、 即是会验出来，就是刚才这么说，会验出来 AB， 但实际上它的血型是 A 型来的， 是的， 那你直接验血呢就验到 A， 验它的体液啊等等就验到 AB 出来， 是的，所以 也有这个，即是大家当时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可能科技上未知道，也都所以于是乎就不够足够的证据去第二次捉到他都放了走，放了走， 因为就是因为血型不 match 了，其实他说真的，我现在想落呢这条友几鬼好彩，真的他两次都是这样， 我觉得是其他那几十个受害者不好彩，真的 是他又真的时辰未到，那时你想想、那时他已经去到八几年了，他都杀了成十几二十个人了、 二三十个都有了，是吧， 都被他甩到身，有人帮他死了他，还可以代了罪，真的， 但也都这么多的巧合，这么多的错误呢，就令到他能够继续做呢個連環殺手，最後有成幾十人受害，最少有五十三個人受害。 咁佢老婆都有責任、最初係即係維護老公、是是又說老公其實有不在場證據、 一來佢老婆就梗係會維護個老公啦，大佬。 可能老公佢老婆真係好相信 即係一家之主，一來就算係即係佢相信佢冇做之外，即係可能會揾啲假口供去幫下手嗰種啦。 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單啦，即係佢哋嘅嗰個連環殺手咧。老婆啊女啊都 好相信佢嘛， 系咯，都信佢啊嘛，即系都会为佢讲说话。 咁通常啲连环杀手咧都系好善于掩饰嘅、即系一定会喺即系普通见到佢嘅人当中咧就谂唔到佢一个咁嘅人嘅、如果咁容易俾你发现就唔得啦。 好似嗰时 A B 色魔咁啦，佢、都杀咗好几个人，咁即系其实佢嘅邻居啊各样都话：，唔系、好人噶佢、 啊， 小朋友即系佢帮啲小朋友游天花啊咁样，游啲。公仔啊，咁樣佢好好有愛心 嘅 喎，點解會咁咧？咁樣即係都係百思不得其解嘅，即係原來佢嘅即係背景咧、其實即係醖釀咗即係佢依一個魔性出嚟咯。 即係其實心理都有解釋嘅，就係話佢嗰人好壓抑啊，佢要平時要繼續去扮演一個好正常、好受人歡迎、受人哋即係係討好到人嘅一個人嘅性格出嚟，其實係一個壓抑嚟嘅，佢不斷都要扮演呢件事，到佢。有空間可以拋棄呢樣嘢，去做翻佢原來嘅本性嘅時候咧，佢就一個爆發得更勁一個兇殘嘅殺手咯。 咁另一方面睇，係咪要殺人先平衡到佢生活咧？可能佢唔殺人，佢就佢真係唔會自殺。 我覺得其實佢咧嗱，即係我唔知道咁樣睇，你會唔會覺得合理？就係、是、其實佢都係一個受害者嚟嘅。你諗下，佢係一個好奇怪嘅結構嚟嘅。嗱，佢唔能夠即係有正常嘅性生活啦，十幾歲已經唔可以有啦。咁佢又當其時，佢其實都唔知佢係咪一個同性戀者，可能十幾歲嘅時候其實佢一個同性戀者嚟嘅、但係當其時嘅社會應該都冇辦法接受到嘅嘢，而佢自己亦都唔知道有呢一回事，可能只係覺得奇怪。 所以 我有些相信，有些懷疑他其實那所謂不能夠勃起呢，其實因為他是一個同性戀者來的，但是就算那時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 同性戀者都是勃起的， 不是對著女性的時候，對著女性的時候他沒有反應嘛，他永遠都失敗了所有性行為，是他可能會也都因為這樣很多家裡的事等等令到他挫敗感很大， 是 但是還有後來他又會 經過一個殺人的時候會得到性興奮，這件事即我們都聽落是匪夷所思，是 或者會不會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即係嚴重的障礙，就是嚟自佢嘅童年咧。因為 但 係 呢啲嘢係佢控制唔到喎，即係係慢慢逐樣嘢加埋加埋咧，就令到佢變成咁樣。 因為佢有個講法就係佢阿媽咧，佢曾經見過佢阿媽俾人哋強暴啦，即係有咁嘅講法啦。咁同埋佢因為佢細個時候咧，生活喺即係戰亂啊、饑荒啊，見過啲人點樣，甚至佢頭先都講啦，即係佢阿媽就呃佢話，唔知係咪呃佢咧，就話佢阿哥俾人逼走咗去食，俾人食咗啊咁樣。 即係呢個係冇證實到嘅。 係啦，即係佢可能成個童年都係在一個不安的狀態之下生活啊，咁啊好多連環殺手咧都係咁嘅，即係細細個又成日遊嚟浪蕩啊，跟住阿媽又搬嚟依度，又搬去嗰度咁樣啦，佢令佢哋細個時候喺動盪不安之下長大。 但係我覺得始終都係一個巧合，再加上好多好多嘅巧合咧，先至會造成一個咁樣嘅連環殺手。因為其實相同背景嘅人咧喺嗰個社會上面應該有好多啦，係咪先？即係大家都 又講到基因問題咯，跟住又 我覺得係即係冇得計啊，完全係唔知點解，你只可以 分析都係咁分析啦， 只可以話巧合係咪啊？這個巧合有時對他來說都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因為這麼多的 不愉快的事在他身上發生，他都不想的，他原本都是想做一個正常的人，想想他是會喜歡看書，喜歡讀書，又不是出去鬥是鬥非，跟住也都希望是去正式式做一個大學，但大學又不收他， 或者是一個叫做什麼呢， family man 啊， 是的，他也都是27歲也都會結婚想生仔，那些人他其實不是算很變態或者什麼很反社會人格那類， 所以我就去特殊格，去到四十幾歲才開始離了嘛。 其實我覺得是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敗令到堆埋令到他 就變成這樣。你開始同情 他，其實我不可以說同情他但是你又要想想其實真的是一個天意這樣。 但是這樣作為受害者的家屬，不單止不同情，要正想將他碎屍萬段。現在給大家看一點片段，就是當年呢、這個呢殺人狂魔他上庭的時候他是什麼樣子呢，還有一些家屬啊，佢哋嘅反應有幾激烈咧？ This would all come to an end when a group of undercover investigators followed Andre, attempting to lure children, resulting in his arrest. This would be the second and final time that Andre would be taken into police custody. Andre believed he was far more intelligent than investigators and proclaimed his innocence. Officers were also able to discover a knife and rope in Andre's possession during his arrest. For 10 days, Andre was placed inside a cell in KGB headquarters. Detectives told Andre that he was a sick man, and if he confessed to the murder, he would not be prosecuted by reason of insanity. After days of denying his involvement in the murders, Andre eventually confessed to 34 of the 36 murders on November 30th, 1990. He was able to give a full confession of each murder, showing investigators the crime scenes and explaining ways he would murder his victims. And Andr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Serbsky Institute in Moscow to undergo a 60-day psychiatric evalu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was mentally competent to stand trial. Further evaluation indicated that Andre suffered from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with sadistic features. Despite this, Andre was deemed legally sane and competent to stand trial. On April 14, 1992, Andre stood trial in front of hundreds of mourning family members. Many were able to describe the madness as a circus rather than a court appearance. For Andre's safety, investigators placed him inside of a steel bar cage while the public screamed, cried, and even fainted in his presence. Andre was charged with 52 counts of murder, in addition to 5 charges against minors committed when he was a teacher. The trial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major media events of liberalized post-Soviet Russia. During the trial, Andre yelled and acted as an insane individual. He would laugh, interrupt the trial, sing, and expose himself to the court, stating, "Look at this useless thing. What do you think I could do with that?" Andre would formally address the courtroom in a 2-hour statement, informing the families that he had been a man robbed of his genitals. He claimed to be cursed with a lifetime of sexual frustration and did not originally wish to kill. 哇，真係困喺個籠度啊！ 好像動物一樣、 啊、即是沒有，因為當時的家屬呢即是很激動的，還有很多人、啊、因為你想有五十幾個受害者，可能有一半，即是每人有三兩個家屬，都有幾十人、啊、即是大、即是法庭方面就擔心他、遇襲、啊、就庭警都保護不到，於是就整個籠出來。咁同埋你睇到咧，嗱，佢個樣嘅變化幾大喎？喺中間即係喺俾人哋拉咗之後咧，即係去翻即係啲現場啊，重組案情嘅時候，嗰個樣咧就好中年阿叔咁樣嘅，係嘛？即係比較即係斯叔叔咁樣嘅中年阿叔咁嘅樣。及後去到審訊嘅時候咧，坐喺個籠入邊咧，剃光咗個頭啦，冇戴眼鏡啦， 變咗個癲佬咁樣。 個樣好恐怖喎，即係個樣就真係成個殺手咁嘅樣嘅。 係咪做戲啦？因為嗱，佢又係啦，即係一樣啦，大家明啦，都係拗自己咧，就即係精神啊，有嚴重嘅即係缺陷，所以咧、嗯、就唔需要負上刑責。 佢試過喺即係庭上面又發癲啊，即係又語無倫次，又話我已經有咗啊，我懷孕啊，即係講一啲好似看似係好唔合理嘅事，即係我諗都係想表現出自己係一個精神即係失常啊，精神狀態不穩定嘅人、 啊。又除褲啊，剩啦、 啊，又除褲就即係想話俾人咧、嗯，我唔係同性戀啊，等等，我唔知道點解要除褲啦。我覺得佢係特登做一啲好違反常理嘅行動咧、 嗯， 去讓人哋覺得佢係精神上有問題，唔係佢呢個。不是一個謀殺，這是一個誤殺來的、 嗯 這樣 嗯、因為他四十幾歲之前其實他根本一直的人生都是正常的嘛，你感覺到他你不是癲佬來的嘛、 嗯、 不會突然變成這樣的嘛、 嗯、 是不是、 啊、但我覺得其實他這一種就一定是心理上一定有問題的 障礙， 一個正常的人不會做這樣的事的、啊、那你說他是不是癲呢，其實某個程度上你可以形容他是癲， 他是癲，但是他不是他做一種表現出來那麼鬼假嘛，但是很浮誇嘛， 那我相信他到上庭的時候 裡面創傷嘛，有問題嘛， 他去到上庭的時候他當然都想過辦法自保，人有那個想法的突然間、 啊、但是啲家屬呢就即係嬲到就話呢、不如開咗個籠啦，等我哋呢進行呢個私刑， 你放佢出嚟我搞掂佢 私刑係啦、嗯、我哋一人一刀劈死佢算啦，咁樣、嗯、 即係 嬲到， 即係有啲似好似而家大陸嗰啲咁樣，即係嗰啲即係發覺個醫生醫唔到個小朋友，打死個醫生先即係好似自己搞掂啊！即係佢哋覺得自己就處理到啊，唔使你處理啊！呢啲即係自己已經審判咗個人啊。 嬲到 咁，但係當然啦，喺當其時呢單咁轟動嘅案件咧，都冇可能俾佢哋咁樣做嘅。咁都係要經過即係完整嘅法庭嘅審理咁樣。 係最後咧，真係私刑啦，不過就係勁獄方行私刑啫。 係咁啊！佢最後咧係被判即係五十三項嘅謀殺之中有五十二項嘅罪名係成立嘅，咁就判處五十二次嘅死刑，你要死五十二次先夠啊！ 係嗰、那個所謂私刑就係、是。有一日捉咗佢一间房入边、 嗯， 然之后一枪棒关佢。 佢试过上诉嘅，但系最后咧都俾当其时1994年嘅时候上诉咧，就俾当其时嘅俄罗斯总统嘅叶利钦咧就拒绝，咁肯定系 拒绝 啦。 话你唔拒绝真系， 即系佢话佢系要求减，佢话要求减刑咁 OK 啦。你五十二次死刑减做53、51次咯，咁样你都仲有五十一次要死。 唔系唔得，你减佢咧，即系你呢、這个吓你呢、這个你呢个行为就已经系即系同情佢咯。 系讲笑，咁当然系一次都冇减，一啲嘢都冇减到。于是乎佢就喺1994年嘅2月14日情人节嚟，唔知佢哋知唔？就在那個環境就被帶去一間隔音房，他們那個死刑都挺落後的、嗯、即那個方法即我們會想像是可能打毒針、電椅等等，甚至是 槍斃都好，都 是很遠距離有個人射、一槍射死你的那種，他不是的，他是好像那些刽子手式的日本仔殺頭式的方法，就是站在那個罪犯的旁邊，在個右邊的耳朵向太陽穴一槍啪死你、 嗯 啊、那件事情是 很 old school 的，而且很恐怖的，即一點都不像是這個、即獄方執行死刑，是好像私刑那樣的那感覺， 是 但無論如何，這個就是他們 處理死刑的方法，最後他就復發這樣、 嗯、或者大家會覺得奇怪，他其實 他殺了很多人、五十幾個了、 最少 當然 我相信不止、啊、真的、 啊、他主要的地方呢就在那個叫做、叫什麼那個地方叫做 Rostov、啊、 Rostov、 那個、Rostov 那裡、就是羅斯托夫 是、 那個地區那裡殺人，他也有在其他省收收的地區殺， 因為風聲太緊了，他要去下其他地方才落到手， 是其實他、在這個殺人的期間大概都有十 年啊， 由七八年去到九零年都起碼十二年到 十零年裏面啦。咁、警方係完全捉唔到佢啦，記住係去到九零年先捉到佢啦、 其實中間捉過佢，不過都基於好多唔同嘅因素而放甩咗佢。 就係想講呢啲原因啦，包括頭先就話個血型啦，唔吻合，跟住放鬼咗佢啦，跟住咧捉到佢又唔抄佢個袋啦，咁樣就俾佢走甩咗啦。 又或者又突然間因為易搞啲，就揾個替死鬼幫佢搞掂咗。 係啊，同埋即係有啲人都歸咎翻咧當時個社會環境啊，即係嗰時咧就嗰、那個共產主義啊嘛，咁咧。就國家方面就比較偏向於咧，就係咧，即係嗰啲叫咩家丑不出外傳，盡量咧啲衰咁嗰啲咩搞小朋友啊、奸小朋友啊、奸殺啊嗰啲咁醜惡嘅嘢啦，即係或者連環殺手呢樣嘢咧，即係就 報道 禁得就禁，傳媒就唔好報得咁誇張、咁渲染，唔好似嗰啲乜周刊咁寫到天花龍鳳。咁咧跟住咧就要好遲咧先至揾啲警察咧，就即係出去就大規模。去做嘢啦，然之後先承認咧，哇！的確係有個連環殺手周街走，大家小心啲。 即係但係當其時可能已經死咗幾廿人之後，先至有呢個行動。 咁同埋 即 係 令到其他人嘅戒心就低咗咯、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 同埋大家頭先都聽到啦，其實嗰啲警方咧做嘢真係勁粗疏，同埋勁乸西。咁就求其咧， 全世界都係咁嘅。 係冇錯，啱。但係 好多時啦，都唔好話永遠都係咁啊，好多時都會有呢啲情況。 佢咧就會捉啲精神病患者啦，嚟到睇下喂，揼揼到佢認啊，嚇、咁流浪者啊，揼揼到佢認啊，咁樣咁啊，即係變咗咧，好多時間就浪費曬，即係真正嗰個人就周街走。 係啊，呢啲係基於即係執法某啲執法者嘅即係行為啦，即係佢哋唔負責任啊，唔做足啲即係個調查啊，或者係等等嘅搜證嘅工作啦，令到呢個真正嘅罪犯有機會喺十幾年間都係。即係逍遙法外而繼續犯案，令到咧幾十個人係無辜咁就死咗，仲死得好即係好慘啊！其實 係咁啊！如果講到俄羅斯嘅即係歷史上面犯罪史上，咁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有個亞歷山大後屘就破咗個紀錄啊， 六十幾個，希望呢個唔好再有人破嘅紀錄， 唔好有人破啊！真係哇，而家真係離曬譜啊！呢個真係好啦。咁啊，我哋我想講咧就係、其實我。本來今個禮拜都想講下啱啱我話去咗終審咧，即係聽咗單案，咁啊關於嗰個共同犯罪嗰個啲法律觀點咧，即係唔可以喺庭上就為一個即係囚犯啦，就去做呢一個嘅抗辯。咁嗰單案因為其實咧牽涉到呢、這個即係佢幾新嘅呢個法律觀點，咁同埋都即係唔可以當時都有講話佢一個大案嚟嘅呢單。 因為呢單可能會成為一個將來嘅案例嚟噶嘛，如果 係啊，咁但係詳情咧，因為。本来想今个礼拜做啊，想找一个大壮上嚟解释下，但系啲大壮好忙， 系咪放暑假？ 好难约， 系咪放暑假？ 系啊，所以系好难约，佢哋真系好多。 唔紧要，呢个我谂我都要收集多啲资料先。 系啊，所以我因为喺 Facebook 讲过啦，所以要交代一下啦，就睇下我准备好晒成件事系究竟系咩事咧，先同大家。再交代啦， 一於咁話啦， 好嘛？同埋近日咧，啱啱又咁巧喎，因為呢單案咧就牽涉一個十八歲嘅青年仔，即係屯門嗰度咧，佢叫郭靖啊，嗰個人叫做嗰個綽號，咁佢就俾人哋即係車死咗喺，同埋即係喺呢個屯門嗰度啦，就俾啲黑幫即係整死咗啦，咁跟住先有被告噶嘛。咁啊咁啱咧，有個聽眾嚟揾我啦，就話原來咧，即係佢以前有個男朋友咧，就係喺呢一個九七年啊，即係回歸日咧，就喺屯門嗰度咧，就俾人哋殺死咗。咁佢話成單案咧又係好鬼懸疑嘅，咁啊都叫我可唔可以講下嘅？咁我而家都係喺度整理緊啲資料咯。咁喺度都宣佈一下啦，即係大家其實。呼籲一下大家，其實咧，如果你身邊咧有啲懸案咧，你想我 知道一啲故事啊，咁樣 係啦，去調查咧，或者想我哋去講下咧，咁啊隨時咧 PM 我啦，或者嗌力力啦，好唔好啊？咁啊，等大家即係俾多啲料我哋啦，咁我哋又抄多啲經典奇案同大家講啊。 OK， 好啊，咁啊，下個禮拜啦，如無意外，我哋喺新嘅直播室見。 好啊， 好，拜拜。